在民族最大的喜庆节日光明星节之际，革命学院学生、全国儿童和小学学生蒙受了朝鲜劳动党的莫大恩情。万景台革命学院、康盘石革命学院等革命学院学生、平壤初能学院院儿，从首都平壤到北方的山村、分界沿线、孤岛等全国各地的儿童小学学生，收到了充满恩情的礼物。